锵锵三人行。那天我说呀，香港人拜佛，拜什么佛？连卡佛。我现在说啊，徐老师，咱们徐教授的女儿，这年轻人在美国有出息，人家也不哈韩，也不哈日，人家哈佛呀，哈佛呀。 还没去，还没去。 不，徐老师，要不说这个父亲的殷殷深意啊，刚从美国归来，去参加他女儿入学哈佛的。 等，我参加他大学毕业典礼。我 不是要去哈佛的典礼吗？ 不，没，还没呢。那是八九月，那是八九月的事情。 是吧？ 你说他女儿就是什么耶鲁也要他，什么哪哥伦比亚也要他，什么伯克利出来的，对吗？嗯、天哪！ 然后就在那里打小算盘，谁的奖学金多、啊，就这样。 最后决定上哈佛，而且我跟你讲，要命了，徐老师这女儿啊是个美女。 哎呦， 我觉得多半要归功于师母这个燕子姐姐。 对，女儿都应该长成大了。 小孩一百天的时候，王阿姨来，我看了很直率的说：“哎呀，可惜了，像他爸爸。 ”但是一百天，但是十八岁的时候再看，哎，像妈妈了。哎呦，这个女儿啊，我最近刚参加一位父亲嫁女儿的婚礼，我跟人恭喜嘛，这父亲说酸楚。我觉得酸楚，哎呀，我是觉得这个有女儿的父亲，他是这个感觉啊。 我没什么贡献，他们都在外面自己，都是自己。 你没有那个就是要买一杆猎枪的感觉吗？就看着第一个男朋友如果不对劲儿。 因为你知道伯克雷那个地方 ，San Francisco 非常 liberal。他我这次去看 liberal 是什么意思 ？liberal 自由开放。 啊，那正是我最该去的。 他住的地方很靠近那个人民公园。很有名的那个 People's Park， 所以那个地方满地都是那个流浪汉，很有文化的流浪汉。我还买了一份这他们的报纸呢，他在流浪汉编的一个报纸，我忘了带来的《接魂》。那个报纸的名字叫《接魂》， 街头之魂。 哦，你女儿那儿混出来的？ 不，他们跟那个不相干。但是伯克莱是包容这样的文化的。 嗯， 他伯克莱在美国就是一直是很，就是怎么来说啊，很左派的，对不对啊？ 伯克莱最著名的是一个裸跑嘛， 哎，裸跑、啊， 就是、一个男生是 同性恋呐、啊。但是他们的那个，我这次比较印象深的是一个场面，我讲给你们听，我看了有点困惑。因为他是两个 major， 其中一个专业是经济系毕业。那经济系毕业的时候啊，上去优秀学生不要读名字嘛、 嗯？ 那学生上去就自己拿卡片写上自己的名字，教授其实记不得的，这教授就读了。结果上去出现一个什么场面哈？这个真很好笑。Michael Chan， 第二个 Steven Chan， 第三 Jennifer Chan， 都是姓陈的。 到第四个。Victoria， 他就笑了，就是那个教授自己就笑了，这其实不应该笑的。 嗯， 结果后来一看，至少80%是亚裔。 对， 在美国的 top 的大学的毕业生的队伍里，其中大概50%是中国大陆的。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有些拼音的姓啊，你比方说许 XU， 我看名单上 XU 一大堆。 对， 以前是台湾的多，当然印度的现在还多。看着这个场面我就有点困惑了，你们说这到底是谁的胜利？就是说你看我们在想象哈，这是世界上比较顶尖的大学的经济系，上面坐的教授很多是诺贝尔奖的得主， 嗯， 都是欧洲人，有胡子穿着袍子，可是下面上来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中国人，你说这是一个什么现象，构成了一个什么现象？ 这个有一说，就去年好像你知道，就是写世界是平的那个 Tom Friedman 就写了一篇，他不是纽约时报有专栏吗，他去白宫参加一个颁发，就是可能是去年的全美少年科学奖，然后就是他就说这个名单，说我先不跟你们说我的结论，先把你们名单上面的名字列一遍，你们想象我是什么结论？就结果这个名单就像你说的，全是亚裔的，当然不是全是中国的，有韩国的，有什么等等， 大部分是中国的， 很多还有印度的， 印度， 然后就他们数学什么这些都最顶尖嘛，而且还很多是女的。然后最后这个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软实力太棒了，将不要说唱衰美国，未来还是美国的，因为只有美国能吸引全世界最顶尖的人才。虽然他们都是外国的，但是他们都是美国的学校培养出来的，而且最后他们会啊效忠美国的。 哎， 很难说。 这个、 我就是两面看，一面我跟你想的一样，我觉得美国人有理由觉得他骄傲，因为最终你们最 top 的人才都在遵循我们的游戏规则。反过来，我也在想，都是黄种人呐、啊。这个黄种人在世界上的力量这么大，他们你想，这些人将来都是到大银行、大的金融企业去。 华尔街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那一大半都是黄，而且都是什么什么 Chen 啊。 没错， 但是 你说奥巴马，他就是个演说家，就会说嘛。背后出主意的不也是咱那商务部长骆家辉吗？全是中国人给人家控制。 劳工部长也是亚裔的。 你说这个未来这个到底什么？而且非常明啊，你。 但是我跟你讲。中国也别得意，我现在判断人，我有一样，就是你没人家活得快活，你明白吗？哎，徐老师，包括对成年人，我现在判断这个人物的高低啊，我有一点，人家快乐，天天活得乐观，我觉得这人我羡慕，对吧？那种就说你不管是学富五车，你还是怎么地，我得看看你这日子过得拧巴不拧巴。你要像我一样拧巴，我觉得你活得不算高。所以我这么看的， 你这是专门在儿童节才这么说的吧？ 不是，这是成年人的问题，也是儿童的问题。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学生都说中国学生读书一级棒嘛，就会读书。可是老实讲，我接触一些美国朋友，我怎么觉得人家比咱们活得简单而轻松呢？哎，就是怎么他们整天就。或者上床啊，性爱啊，而且你像很多、 都是他喜欢的事。 我跟你说，我发现美国女孩子在一起聊性的事儿比中国女孩子同龄女孩子多得多。他们那个就是整天 这个太有体验， 我觉得没什么。 哪里听来的 啊？ 你就是看那个 Sex and the City 那里得到的印象吧？ 我心就冲出亚洲走向美国嘛。我就觉得他们呢没别的烦心的事儿，所以就剩下那点床上的事儿。哎呀，这女孩子讲，哎，我在床上怎么怎么着，我跟男朋友怎么怎么玩，我觉得。他们怎么这么快活呢？ 确实，一般说美国人像大孩子，我们中国人有时候说起来的时候有点贬人家，好像你说你他们怎么那么傻，那么大老大的人还像孩子一样。可是这是美国的一个国民性了，都变成他们就是觉得有童心嘛、嗯，而且觉得是孩子的天堂。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美国和中国的教育的区别，好像就在于就是说美国人是先玩小孩，从生下来一直玩，玩到上大学以后。认真了，开始努力学习，因为那个是他真正要用功，准备将来就业，准备将来干什么实现。而中国是倒过来的，就是从小你就要特别紧张的准备为高考这一关准备，学龄前恨不得从胎教你就得开始得给他听，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啊， 从三路白本开始努力。 对，但是一到进大学反而就可以哦，你终于考进大学可以放松了。上大学以后到松下来 了，所以你就是该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毕加索说过一句话啊，说我很小的时候就能画得跟拉斐尔一样，但知道拉斐尔是古典著名画家，说我很小的时候就能画得像拉斐尔一样，但是我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向孩子学习。这毕加索，你看他最后画的画跟小孩画的没什么两样。再有一个中国的晚清的这个龚自珍说过一句话也很著名，说道验十丈不如同心一车。就说你这个道行，你的修行，真理的火焰，你哪怕有十丈高，你也比不上童心装满一车。你就我就观察小孩子啊，哎呦，我就观察小孩子，你发现没有，他的世界是新的，我就觉得他这闪光的日子，芭比鹅掌，我就觉得夸夸夸夸，你看那个手啊，脚啊，密集的乱动，而且你比如说，就是这么一个小空间，你早就玩烦了。咱们成年人对这么大一个国家都玩烦了，都觉得旧了，你知道吗？你看一个小孩，你把他放在一个方寸之地，他是这个玩具，他玩了一百天，他还是拿来弄， 我这 永远是新的。 说美国现在很多小孩动得太厉害了嘛，那个家老师就跟家长说要给他看医生。然后家长就看了医生，就说要给他吃一个什么药。 嗯， 结果呢，他的有个这是真的事情啊，这个小孩 那种药。 哎，结果呢，那个家长呢就带他去到跳舞的学校，那个舞蹈老师让他跳了以后，就把那个家长走过来，他说他不是多动，他是天生舞蹈演员。 天生 哎哎哎，你根本不需要药。后来这个人呢、啊 嗯， 那个几个什么Lemisura 啦，什么 Cats 啊，什么这几个主要的歌剧的编舞都是他，这是真实。 也有一种病，就叫舞蹈症呢， 啊，叫 舞蹈 症。 咱们这样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舞蹈。 百日的时候，百日的时候，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你看见没有？ 三维， 我在那个时候，哎，我觉得他们为什么把我那个地方遮住呢？ 是两颗心还是？ 原来没有的，这个还显得更淫荡了，我觉得。本来，喂，这就说明我在一百天的时候啊，我就被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了。 哦、人家给你贴上去的， 不是一颗红心就生在那儿了、哎。 但是我就看这个照片呢、啊，我就不由得想起来啊。你别说我们过去什么多么惨，文革或者什么、嗯，我觉得我的童年还有很多快乐的回忆。嗯、这只是，但是今天我怎么听这些儿童研究家们老在说今天的孩子不快乐呢？你们母校吧，华东师大吧，心理学系几年前做过一个调查，就算上海孩子吧。78%的孩子不开心，6岁到12岁，78%的孩子不开心，这为什么？ 现在呢，这个是个很矛盾，因为中国人的家长希望小孩勤奋刻苦，觉得他玩得太开心了不放心，脑子在想他人生是一盘棋，他现在这么开心啊，少儿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对不对？这中国人家长这是一片好心，不是说真的要让孩子不开心，但中国人觉得呢，西方的小孩呢，开心归开心，这好像前途事业不怎么样。但是我想说一个情况，就是倒过来，其实小孩开心啊，身心舒展啊，他不仅是这个时候快乐，他长远来说啊，有很大的好处。嗯，我刚才讲了，大学毕业不都是华人吗？嗯，可是上面的博士生都是欧洲人。 也不见得吧。 那至少我在那一场。然后呢，经济系都是华人吧，建筑系就80%是欧洲人。 建筑系因为是要富二代的，就这种不见得能。 然后到了什么 art history， 就是那种艺术史啊，那些专业，就文哲学那些专业，就更少华人了。反过来我就在想，我说整整这一代在海外的华人努力的对象还是非常功利非常现实，就实际上说穿了还是父母辈穷，要让儿子在一代儿女在一代翻身，就是说你说一个长远的这种东西啊，你是要慢慢培养的，对不对？ 他这种东西已经反过来，在这种全球化的情况下，对西方都形成压力了。就刚才我说的那个 Tom Friedman， 他也还写过一篇文章，就说你看我们美国，就我的祖母，就他的祖母那一代，跟我们小的时候跟我们说的话，就成了一个谚语了，就是说你们要把盘子里最后一粒饭吃干净，因为非洲的小孩在挨饿。啊，现在他说我跟我女儿，他有两个女儿，他说我跟我女儿说的话就变成，你们要把你们的 homework， 就把你们作业要做完，因为中国的小孩要考过你们，你们再不好，你们不做完功课，你们将来就没工作。 没错，在美国也有那种说法，美国人给中国人都逼的，所以我说这个社会啊，人逼人的社会，而且中国人这个逼人之势啊，逼遍全世界。美国的爸爸也开始跟孩子说，好好念书，不好好念书，将来中国和印度孩子抢你的饭碗。 对， 我们这种劲头，我们自己不快乐，我们要让他们都快乐不了。 我女儿不是，我 反正至少我觉得在纽约已经这种，就是纽约本来就是比较神经质的一个区。一个城市， 他们有危机感， 他已经有危机感了，在中学已经开始作业多了， 来自黄色的这个， 就是说有些公立学校，就是很好的这种 top 的这种公立学校，充满了亚洲的新的 学生。就是这两天一个新闻，我跟你们讲，这震动你们，这个京巴招生了，不是狗啊，北京八中啊，简称京巴，京巴有个少儿班。1000这个少儿班呢、啊，这几天家长全带着孩子去考，60个里边取一个，你这1700多个叫超长教育，都感觉我孩子神童呢，你知道吗？就是要就是你考了这个，你可以免了这个小升初，免了这个中考，就等于一步。有一个孩子的爸爸就是当年这个少儿班出来的。他爸爸就是说，你看我当年就是好像十几岁 哦，是不是就是那科技大当80年代不有少年班吗？ 当年中国科技大学的这个班，这个少儿班，我就印象很深，有一个叫宁博，还是应该读宁博呀，有这么一个小孩， 听过，对， 是吧？宁博1978年全国的媒体都在报道他，然后当时咱们感觉好像科学就是物理，是吗？然后呢，你知道这个孩子 哥德巴赫猜想， 这个孩子十几岁弄到科大这个少年班，后来我看关于他的报道，你知道这个宁博现在干嘛呢？他现在是文道的同行，和尚。他呀，他这个孩子当年去，他说他不喜欢物理学，他要求去南京大学读这个天文学， 但是当时据说科大是为了留住这么个名人呢、啊，这么一神童全国报道的，哎，就得让他读这个物理。结果到最后他就是不感兴趣啊，还是对天文感兴趣，以至于逼着他去研究星象学，研究星象学。到后来呢，这孩子怎么回事呢？就是又练气功了，又吃素了，又要到五台山去出家呀、啊，又给学校找回来。反正听说他现在是出家为僧了。 那你说，我有一个发小女孩也是，她就是其实她特别喜欢文学文艺，结果那也是那个年代，就父母一定得让她读科学，她也非常聪明，所以她就真的是上了国内的一流的这种就是医学院，也学理工，也学到一直到后来到 Cornell 什么都上得很好。可是她一直到工作，一直到这个在美国的什么大的医药公司工作，她始终其实这不是她的所爱，她到今天还是在写诗出诗，对， 按照一定的社会规范去努力，满足你们众人对我的希望。 对，那时候就觉得都， 你看我在做这个调查，上海这个啊，79%的6到12岁的孩子，他们认为父母亲对他们的成绩和名次严格要求，就他这么小 哦。还有一件事情我讲，他们的那个毕业典礼啊，总有一个叫 speech， 就是找一个名人来做一个演说。 嗯， 我因为连听了好几场。结果有一个 speech 有一段话对我他们都已经美国人就已经听惯了，但我对我来说很有触动，因为我之前也跟中国的大学生去演讲过体育馆，我通常就讲读书为什么黄金屋啊，这个什么颜如玉啊，或者为国家等等等等。 演讲颜如玉。 可是你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是一个拍纪录片的一个导演，他跟学生讲什么？他跟大学生讲什么？他说你们现在面对这个世界是很不美好的世界。墨西哥湾在漏油，加州的大学的经费在砍，为了恐怖分子的威胁，我们进出机场都得拖得一塌糊涂。但是你们别担心这些，这些全不是你们的责任。你们现在要想的是，展开你们一切的想象力，什么样的生活是最美好的？ 嗯， 人应该什么样的生活，住什么样的房子是最美好的，用什么交通工具是最美好的，人跟人要发生什么样的性关系和不幸的关系是最美好，就以什么样的形式来组合 性的关三 P 最美好。 他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同性异性或者二三，总之你们要充分想象，然后你们这一辈子就是去寻找这样的生活，在里面找到你自己的位置。他这番话听上去像一个宣传教材，可国我也很久没听到这样的话了。 可是徐老师啊，我得给你看一个，你说这演讲最近你知道网上中国的网上出来一个小孩，好家伙，是神童吧，名有外号，人称演讲帝，演讲的皇帝啊。这小孩子躺床上都能演讲，哗，这个网上有他的视频，你看看这是9岁演讲帝。 都有长处，我们同学呢也都有短处，所以说不能总看到同学的短处。如果我们没有长处的话，我们这些短处存在的还有什么用呢？所以说我们首先去掉那些作业，去掉那些任务，去掉那些荣誉感，我们去四年五班里面全是明星，画家、作家、诗人、歌唱家、舞蹈家。所以说如果四年五班同学全是明星，那整个学校里全是天才，全闪耀着光芒。可这一切有没有都取决于作业，所以说作业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学生面临最重要的问题。它可以去掉天才、荣誉、自然、快乐，全随之而来。 这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就说这中国父母啊老比划着自己的孩子超常，你知道在中国最时髦的叫超常教育，说有一研究超常教育的到报社去推销啊，就说我这超常教育，孩子的很小的时候我就能让他开口说话，3岁认识5000个字，14岁上大学完全不成问题。所以我就说人网上 其实超长变成超短了，就是说它是异常的意思哈，所以最后就是说看谁把这个教育期能缩到最短。你看他这个就好像恨不得14岁已经大学毕业了，其实这是一个真是异常，这是一个不好的异常。 所以说你就说中国有风险了，投胎需谨慎了。 但是我刚才讲的那个还是一个大的背景，因为中国现在一讲教育，人家都会提出一个问题，就21世纪我们人类社会，我们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可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演讲，他不在想时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他是在想你能设想怎么样的生活， 我觉得人在这方面的想象力被压制了，像刚才这样只能培养于丹的接班人，你他不会想象出社会的。 而且我觉得很有象征性，现在这孩子你像他躺床上演讲病了吗，这是不是？ 而且枕头旁边一个砖头那么厚的大字典，你看见没有？ 不就是，所以我就觉得那天那个王蒙老师也在 窒息了人的想象。 对，王蒙老师也是在说嘛，说他们这今天这孩子不快乐，好像这个他这个主张啊就玩耍就玩嘛。我发现老舍先生也是说这样，孩子就是玩嘛。你这个你看啊，他们说在沙滩上你都能看得出来，外国那个大人们就是自己拿本书这日光浴看书，孩子再怎么玩，中国那些家长们，哎呦别跑到水里去啊，哎呦别拿这个就碰坏了。 不过保护儿童也是责任，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灾难一来儿子首当其冲，你看现在一有人反社会先杀儿童，一有人做假药先害的孩子，对不对啊？一来地震学校先倒，因为他保护儿童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有风险呢，投胎去解释呢。 而且学校变成高压锅，其实你都知道，在这英文里边要说高压锅，这 pressure cooker 绝对说这个学校是一个糟糕的地方，要躲避高压锅，这是家长们的共识，就绝对不要让去一个环境里边整天考试啊、嗯，整天考试。 咱们这个就是个高压型的社会啊，要不说普通一跳二跳连三跳的，那也是我们的孩子啊。